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别想听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江宁，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18节目的主持人，也是一个普通的环保爱好者。我们都知道每年的3月12号是植树节，虽然古代并没有这个节日，但是却留下了许多与树与植树相关的古诗词。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几首，一起领略古人的情怀与境界。书胡因先生壁，宋·王安石。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绝句慢行，唐·杜甫。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恰似春风相栖得，夜来吹折树枝花。朝中错，送柳仲元府出手为阳。宋·欧阳修。平山兰涧已晴空，山色有无中。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只需年少，尊前看去衰翁。我是江宁，家住通州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呢就有几条这个道路上是有事故发生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西三环的紫竹桥到新兴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其中呢花园桥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呢加剧了这个路段的拥堵情况。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东五环的小南花园桥北的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东四环的东风北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的小交亭桥和大黄庄桥分别有一起事故，还有北五环的北苑桥东西向东的方向也有事故发生，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来来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 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威。 哎，首先祝大家大暑快乐。 是的，大暑， 大暑，大暑。 不是不是，这无时无暑是两回事。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大暑吧。大暑呢是24节气当中中间那个。 哦。哎，对对对对对 对，是。所以呢，其实从字面意思来认识，就是这个前后最热。 哦，就是24节气中的 C 位。 哎哎，对， 是吧？ 是是是， 哎， 它排第12个。 哦 啊，所以这个时候最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两天在播天气的时候，肯定也会涵盖这个内容，就是，希望大家比如说有健身喜好的朋友啊， 哎， 等等，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哦，我还以为这时候赶紧锻炼一下 啊。没有， 事半功倍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是一方面啊，但是我倒是觉得对于民趣这方面我最感兴趣。 哦， 你知道这个时候什么东西就该破茧出来了吗？ 就是大暑， 就这个 破茧出来。 哎，就是哎， 蝴蝶儿 起飞了。 蝴蝶儿？ 错。 什么东西？你刚才说的什么东西？ 蝴蝶儿 啊。哦，蝴蝶儿。哎，我告诉你啊，应该念那个按北京话念护体儿。 护体儿 啊 啊！你说我都不知道是 蝴蝶儿， 护体儿 是萤火虫。 哦，萤火。 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哦， 然后再其次呢，这个时候开始斗蛐蛐了。 哎，对对对，斗蛐蛐。 哎，这都是在 为什么这时候斗蛐蛐啊？ 这时候它刚出来，劲儿最足， 而且阳气最旺。 哎， 青壮年的时候。 对，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了， 哦， 对于耕种来说，你比如说双季稻啊，然后包括棉花等等这些， 哦， 这个时候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不过呢，在大暑前后这个时候。嗯，雨水也相对多一点。 对对 对，而且呢，你比如说几大火炉， 嗯 啊，这个时候也相对比较热。 哦， 建议要外出旅游的朋友也一定要选择避开一点。 咱们去西北 还可以 旅游，对吧？ 那不好说。你比如说小胖说了，哎，这两天我跟我媳妇计划好了，我们打算去一趟火焰山。完了， 疯了吧？ 热。特别， 你是为了修炼自己是吧？ 我秋天去火焰山还40多度呢。 那，哦，现在你想吧，更热了。对， 哦， 当然了，对于饮食方面，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饮食的方向，尤其是在大暑的时候。 嗯， 你比如说，大暑的时候最好要喝的是羊汤。 哦， 哎，这个是有。哎，当然了，一会儿咱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咱们也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哎，大暑最近这几天去哪儿喝羊汤比较好？ 哦，可以，可以， 对吧？ 然后你再比如说像广东的朋友、因为经常爱喝各种煲的汤啊等等这些、现在特别喜欢，就是那天我听一个老中医跟我说，就得多喝一点去湿气的，然后他给我开了一个方子，比如说那里头有冬瓜、薏米、 红豆， 加不加红豆他倒没说 啊啊。 然后他说往里最好再放点枣，然后煮水， 补补气哈， 哎，去湿气，说比较好， 好啊。一会儿咱们来说说这个喝羊汤或者是喝这些大暑的时候适合喝的汤。我发现了，好像没有说越热的天要越喝凉的，反而到这个时候还应该喝点热的。 是 吧？ 你看昨天家里人我们一块聊天的时候，后来我就专门去上网交费查询了，因为现在不是有那种网站你可以交费，然后专门有医师在网上可以给你解答吗？后来人说了，越是在大暑的时候建议不要吃越凉的东西， 哎， 这样对身体是不好的。 这是 所以我听完这以后喝了一瓶冰啤酒。 哦， 太吓人了是吧？ 行吧啊，今天是大暑啊，我们呢也请来了一位嘉宾，这一天他来最合适啊，因为 我不怕热是吗？ 因为凡是极端天气 啊， 包括像这个节假日 啊， 尤其是大假期，我们依然直播的时候，这位嘉宾都一直陪着我们， 是， 对吧？ 是，每年清明我都看你， 真情 啊，是不是？ 对。 别闹啊，别闹啊！ 明年我看你去 啊，别，我还是我来看你。 来，请出今天的嘉宾，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的作者杨元，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今天咱们请杨博士来啊，咱还聊点有主题的东西 啊，是， 那一定得有 啊， 是不是？ 啊、 对、 而且呢。这个话题咱们在周一的时候好像隔了几次没聊， 是 对、 因为正好隔的这段时间就是世界杯期间， 世界杯期间、 是， 哎，所以我们聊的可能跟世界杯更， 你都猛宠预测去了， 对，没错啊， 我记得你上次办的羊驼啊，小熊猫， 小熊猫， 哎，他办了好多呢 啊， 好多我都忘了 啊， 反正这些小动物们可以休息了 啊， 稍微休息一下啊，咱们今天继续聊地铁呗。 啊，行， 我记得是上一次咱们是二环 ，对对对对， 顺着二环捋， 对， 这一次咱们顺着这条线走， 一号线， 哎，一号线是北京最早的地铁， 当然 就是最早的， 是， 原来就一段，我记得我小时候就一段，后来才逐渐铺开的， 对， 哦， 然后以至于到现在，唰到四惠了， 哎，小时候我来北京玩的时候，坐地铁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旅游项目，就是你必须要经历一下，因为别的城市当然现在都多了啊，过去没有，坐地铁就说是买一张票进去随便坐，哎呀，特别开心， 不现实， 对对对，就跟进了游乐园一样，你想这是通票啊，我记得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没去，第二次来的时候，从大西头坐到大东头，从大西头坐到大东头，最后在天安门下的车， 那会儿地铁票贵呀、 但是他 这 个 坐值当了啊， 1.5块吧，还是8毛？我不太记得了，应该是1.5块，好像是。 是吗？ 哎，要不就是不到1块。 你那会儿 应该没那么贵。 你自己花钱吗？我记得，因为我那时候两块钱以前的时候，都是我妈给我掏钱买票。 哎，他也不记得了嘛、 啊， 因为他肯定也是小时候跟父母一块来到这边走亲戚。 对，这我也不太记得 啊。 来吧，咱们也来说说这个一号线。 嗯， 另外呢，最主要的是沿着这条线，咱说说这个线周边的一些好吃的地儿。 嗯， 这个周边的好吃的太多了。 对呀、对呀。 你想，那这样吧，咱们从东边起呗。 从东边起， 对、 从建国门起。 对呀、四惠。 干嘛从建国门起啊？ 建国门不算东边啊。 对，他建国门。 你要多东头、啊。 你咱们二号线就从建国门起的，你别老守着单位啊。 他建国门最熟， 是 这样，建国门他主说 哦，行 啊，可以， 这样 行 吧， 行 那咱从哪儿走啊？ 四惠就算了， 四惠东算了 啊，那边以楼盘为主， 那边以那个地铁交接为主， 对啊，换乘站嘛，而且现在很多，你比如说像一路啊等等，很多的公交的那个总站也都在那边。所以啊，那边就 但原来不少好吃的，尤其是桥底的好吃的都在那儿呢，什么国贸烤翅。小小餐厅， 那正好， 对不对？ 那么熟，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小小反正人家挪地方， 国贸 考 试 应该还 有 吧？ 有 有 有， 过去 他正好就是在四惠桥的边儿。 对啊， 是 过去考试最火的时候，那多厉害啊！ 那得十好几。 那这样，它可以涵盖在大望路那。 对对对， 好行， 这可以吧？ 好的好的， 咱从大望路开始呗。 嗯，就是就是啊。 那这样，咱们在说这个之前，咱先回答一个问题，好不好？是艾米说的，下个月他过生日，想和他先生找一地儿吃饭，能不能推荐一个不太吵、价格比较实惠而且有档次的餐厅？他住在二环内， 住二环内， 那 二环内 南边还是北边？ 无所谓，我觉得没多远、啊。 那我推荐一个， 你说一个， 那个 淮阳府。 淮阳府二环啊，对，淮阳府可以， 二环边上也可以， 二环边上西单那个淮阳府也行， 嗯， 西单也有， 对对对，一会儿我这都在一号线里头。 西单那个好像调整了一下， 现在调整了吗？ 哎，好像调整了， 因为我知道他那儿那个所有的店啊，那我就提前说了，所有的店就他们家大煮干丝最好。 哦、 啊，这个、那个、啊，对对对， 游园精， 游园精嘛， 哎，我觉得还不错， 对对对， 因为他们两个人嘛， 嗯。 环境也特别好， 不吵。 哎，然后再其次，咱仨上次在中粮广场里吃的那个 和 那个西餐 combo 啊 combo，、 嗯、 那个也不错呀。 对，那也不错。 因为那个是中午还是晚上，它有一个特价的 中午 一个套餐， 中午 我觉得还不错， 对 对, 对， 也很值。 哎，我就记得上次吃那个鹅肝太好吃了， 好吃吧？ 那太好吃了。 嗯，环境也好啊。 对， 这俩地儿不错，还有吗？ 沪江香满楼装修。刚看完、 哦、 东二环 哦、 嗯、 也可以也可 以吧， 嗯， 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蛮重要的纪念日， 对呀、 啊、是不是、 嗯、 找一个风景好一点的、 嗯、 而且稍微有一点寓意的， 对，你看咱们推荐这几个啊，主要都是这个南方菜， 哎， 相对清淡一点，装修相对有点情调一点， 嗯， 包括那个西餐也是都，但是都不很贵， 对、 嗯、 对吧？ 是的， 这个很合适。 我觉得两个人顶破天了，四、 嗯、 百，400, 嗯， 也就这样了。 对, 对, 对, 对, 对， 你说要是涮肉馆、烤羊腿什么的吧，炒点。 主要太热闹了， 是 太热闹 太热闹了。 哎、我觉得呀，这个你不能说就吃一顿晚饭就可以解决的，你可以呀。 哦， 在国贸七九订一个房间， 嗯， 这样的话呢，他能送一个下午茶，怎么样？ 你问了人家预算了吗？ 先不管他啊， 你先弄过来再说， 好一点嘛，对吧？ 嗯， 那撒上花瓣，你说这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嗯、 啊，或者我们相识999天，对不对？ 哦， 就类似于这样的日子、 嗯、 啊，人家那个会给你布置一下， 嗯、 你撒上花瓣啊， 嗯、 撒上什么的。送的下午茶，从下午就可以享受你们的二人世界了。 哇、 哦！下午茶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80多，386吧，两个人吃，哎，吃的还挺好。 嗯， 这个时候呢，你就在那附近逛一逛， 嗯、 就别出来了、 嗯， 逛一逛，找一个地儿休息休息，看 个电影， 对，看个电影也可以。 嗯、哎，国贸那个电影院，环境特别好， 叫 人还特别少，就是国贸三期地下的那个。 对对对，叫什么来着？ 啊，那记不住了， 特复古的一名字， 嗯， 是那个吧？ 是，好像是吧？ 是就是那个、 啊、 是什么？那跟大舞台什么的类似？ 大舞台 没有这名 啊？好，反正 你就搜一下那附近叫国贸地下二层啊、 嗯。晚上呢，吃点有营养的， 嗯， 又环境比较好。比如说啊，那上面有不少呢，关野街 啊，关野街， 哎，吃个火锅，红红火火， 嗯、 俩人要一锅够了。 我们俩说400打住，你这关野街， 一个人400打住， 你别点特好的肉，你点了一锅，然后吃个炸响铃，吃个蔬菜，够你们俩吃了，对不对？吃完了之后， 你认识他们二位吗？ 不认识， 什么饭量知道吗？ 不认识，饭量高了，再点点啊， 嗯， 买一瓶好点的酒， 嗯， 到晚上的时候， 嗯， 站在自己的国贸七九的那个房间 啊， 眺望着你们幸福的未来 啊， 大瓶红酒， 嗯， 对影成两人 啊， 多好！ 是那个 幸福吗？ 那个国贸地下二那里还有一超市，有不少好酒， 你看看， 你 看 看， 啊、 对、 啊、 人潇潇说了，那叫百丽宫 啊，对，百丽宫， 啊、对对对， 哪有大舞台这词儿啊？ 百丽宫大舞台吗？好嘞啊，今天我们在一号线搜索好吃的同时，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搜索需求，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另外您在一号线吃了什么好吃的，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呗。 嗯， 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来来 来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 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这肉饼拍的也太好吃了点吧？这。哎，这是念河沿肉饼还是河沿肉饼啊？ 河沿 河沿是吗？ 河沿肉饼吗？ 你们俩北京人统一一下意见好不好？ 就是因为你就说一沿一沿的嘛。 哦，哥是当那么解释。 来吧来吧，那说正事儿了啊！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一号线沿线，咱们先从东边说起。 好 啊，大望路， 大望路，我觉得那边就有很多嘛。 小胖刚才已经说了，那个国贸烤翅。 国贸烤翅可以啊， 啊是 可以啊， 它正好就在路南， 对啊， 桥底下路南，还有、啊、还有，还有啊、那天我开车从那儿过看到了 啊。然后我说一个那个跟着咱们节目一起吃的，那年咱们办那个什么什么节，那个大 party， 在那个就在那个哪儿，大望路那附近华贸那儿。 哦 啊，咱们那个大活动，然后不是就在那个大董鸭子吗？ 大董鸭堡 大董鸭堡， 对 啊，对，那个就挺好的 啊、 哦， 还 对不对？那个我觉得是不错的。第一次吃鸭汉堡，那是2015年， 嗯， 是吧？就3年过去了， 嗯， 快4年了， 嗯 啊，那第一次吃那个大董鸭堡，我觉得没想到那个皮那么酥， 最好前头再加上人那名儿、 嗯、 啊。 嗯， 老鸭宝的，这听着别扭。 大董鸭宝， 哎，对，是是是， 哎，那个确实是， 他就在华茂那儿吗？ 对，就在华茂那儿，那是他们的第一家店。 对对对，别的店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那个 现在可不老少了， 是吗？那会儿我觉得好吃。 咱走到西边去五棵松那边，现在也开了一家， 哦，也开了一家， 开了一家 啊。好，那早知道我把这个也搁到五棵松。 不，等会儿咱先从东走，这个有纪念意义，这是人第一家， 而且是。咱们节目一起组织很多朋友一起去的， 对对对 对, 对， 那活动还做的特别好 ，cosplay 嘛， 对对对，特别有意思那回 是 啊啊、 嗯，还有现场低沟 啊、我记得那个你们主持人队跟我们这个嘉宾队还拔河、 啊、 是吧？ 哎挺、 啊、这种体力活动我们办过吗？ 鸭宝那店有那么大地儿吗？ 不算大， 不算大，但是反正够活动的， 氛围特别好， 对， 嗯。 嗯， 当时就是有好多小哥带着女朋友，也不知道是不是女朋友啊，反正带着姑娘就过来了， 女伴， 哎，女伴侣啊，带着就过来了，说，哎，你们现场卖票吗？说不卖，不好意思，我们那没地儿， 不听节目， 我们是对，我们是提前报名， 对， 我知道听你们节目呀，但是你们说爆满了，我就现场来，你们说可能有空位，最后好像是。因为当时办活动是有一些人数要求的， 嗯、 最后好像是有几位没来， 嗯、 然后才把他们给弄进去 啊。 好 玩的特别开 心，那天不都办上了吗？ 对，谁也不认识谁、嗯、 啊。 对，您、 穿什么样的都有， 是是是 啊、 嗯嗯。 你们俩穿成什么样了？ 我穿成什么样了？ 反正我就记得杨驰是戴了一个大兔耳朵， 天哪、 啊，特别可怕。那兔耳朵再加上他那身高已经过篮筐了，估计。 就那耳朵进门的时候还得自己弯下来， 对对对对对， 天哪，太可怕了， 特别会玩。 好， 嗯， 大董鸭堡， 这算一个， 这算 快餐类， 快餐类，因为有贵的有便宜的，咱先说那个抛砖引玉的， 对对 对， 对 吧？ 那你要说这个，那一片还挺多好吃的呢， 是 吧？ 嗯， 那个什么，北京宴。 那北京 不也在那儿有吗？ 对对， 包括像大家经常吃的小大董，包括大董也在那边也有了。 对。 还有像，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顶泰丰， 顶泰丰对 啊，也有， 嗯， 而且还有一个 顶泰丰不是在 SKP 里吗？ 说那边好像也开了一个， 嚯、 哦，哎，我是不是把 SKP 也算在里面？ 你看， 就都是那一片， 反正也 其实无所谓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还有 游园惊梦 SKP 里头今年新开的店嘛，啊， 然后 那个环境我觉得比那个中粮那个还好一点似的， 不， 风格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嗯， 因为那个更新嘛， 对，更新一点。 但是他们俩都是前后脚， 对。 然后他们家隔壁还有那个云南菜， 云海肴是吗？ 不是，一座一望 啊，对对，一座一望 就在他隔壁， 对对对对， 嗯 啊，这也都不错。还有那个，便宜点的秦门，吃泡馍还行 哦， 是吧？ 对， 嗯， 是， 这是 SKP 里头，然后金地。就那边那种帽挺多的，里头有不少这种。 对, 对, 对， 金地里头菊气，因为我菊气我只吃过他们家的，我就觉得不错。 哦 啊、 嗯，哎，我这个说到那边啊、 嗯， 我就说一个原来我觉得特好吃的一店， 嗯， 现在吃的少了， 嗯， 我相信在那边工作的不少朋友也吃过。那个时候因为没什么钱 啊、 嗯，像这种高大上的地儿啊、 嗯、 不敢进，像 SKP 我就看一看、 嗯、 啊，看一看晚上的灯光。璀璨的灯光、嗯、 星光嘛， 哎， 一楼大牌的橱窗， 哎，畅想一下，以什么时候这楼能归我呀？ 嚯、哦， 咱们一层也行啊。 嗯， 那个时候我正好在那边配音， 嗯、 配什么呢？就配恐怖故事。 哦， 憋一小撮厕所里边就开始配，配的自己后脊背发凉，你知道吗？害怕，特别害怕，嗯、就出来看一看人间烟火。 啊、哦， 那个时候在应该是叫大望路 SOHO。 对对对 的底下、 嗯、 有一个我最爱吃的叫木桶三国， 嗯，我也吃过， 是吧？ 对， 就一大桶饭，里边我最爱吃的是什么牛腩，是土豆牛腩还是什么？反正是牛腩饭、 嗯、 啊，一大桶往那个牛腩啪往里一倒、 嗯， 我又是属于爱吃那种拌饭的 啊、 嗯，特别好吃。一般我自己两桶， 嗯、哇， 不是都点牛腩啊，点一素的， 啊、 点一肉的。因为我老觉得那菜、 哦、也可以了， 我把那一桶的菜吃了，米吃不、嗯、 可以了。我说你这音箱怎么那么大呢？ 那一桶可真不少、啊， 是是是。 而且第一啊，它有点湖南的那个口味， 啊、 它偏辣， 偏辣，偏、 哎、 口味重。 然后它里头之所以好吃呢，就因为味道比较重 啊、 嗯，然后里头会有一些。炖的很入味的腐竹 啊， 所以小胖觉得啊、哦、一拌那个特别好吃。 你跟那个赵导差不多，赵导就爱吃那个炖的入味的粉条。 哎，那个现在在那个后现代，是叫后现代吧，还是现代城啊？ 啊， 那底商里就有， 有有有。 然后在那个建外 SOHO 啊， 就是国贸那个、 啊、 底商也有 啊。 现在不知道是口味变刁了还是怎么，吃、 嗯、 也吃过一次，后来发现、 嗯、 没原来好吃了。 嗯， 来吧，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来来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 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半分钟一个笑点，一分钟一次掌声。开心麻花经典舞台剧《乌龙山伯爵》上演$1000万引发的爆笑复仇故事。7月24日起，世纪剧院，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关注微信，可享独家套票优惠。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凭卡内积分换取电子礼金、名品腕表、奢侈手袋等多重好礼。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 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先请您分析一下北京最近两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呢？ 北京我们将迎来一场比较大的降雨。 哎，李工抱歉，李工您听得到吗？ 我可以听得到。 对，您的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我这边已经开到最大了，但是您的声音可能还是稍微有点小。 是吗？ 嗯。 现在声音怎么样？ 现在好一点了。哎， 那好，我大声一点。 好的， 那今天夜间我们将迎来一场大的降雨天气，过程主要降水是从今天后半夜开始，但前半夜向南边和东边也会出现雷阵雨天气。这主要就是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现在已经到达山东南部地区，它已经给山东的东部地区啊带来了暴雨天气。我看有的地方最大降雨量到今天的14点已经下了80毫米了，50-80毫米的降雨已经不少。那么它的主要路径是在北移的过程中，它会减弱，但是它的路径还是比较偏北的，它会经过天津，然后呢往东北方向移动。北京呢是处在它的西北部的这样一个边缘。尽管是这样，因为从历次的这种台风北上减弱成低压之后，给北京带来的影响都是非常的大的。那比如说像去年的8月2号的这种台风减弱成低压北上，也是从北京到天津之间擦肩而过，也是给北京有的地区带来了100毫米以上的这种大暴雨。所以呢，北京今天后半夜开始到明天中午这一段时间是降雨逐渐加大的和比较密集的一段时间，所以明天早上的早高峰影响也是非常的大。除此之外，今天这个5点钟的时候我们发了2个预警，一个是暴雨的蓝色预警，还有一个就是大风的蓝色预警。那这次这两个预警刚刚发布，所以风大雨急，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这段时间的天气的突出特点。 嗯，李工，我再插一句问您一下啊，因为现在暑期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游轮出行。北京的朋友们呢，坐游轮可能大多数都会前往天津。那这一次的台风过境呢，是会对天津大概造成的影响区间，就是时间区间大概有几天呢？ 时间实际上就是一天的时间。 就是一天的时间。 就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具体的说，可能到明天中午就基本上天津和北京这块影响就会减小了。 好的，明白了。那您接着来介绍其他城市的一些天气情况。 接着就是因为咱们要谈到旅游，那再往东的话，北戴河、南戴河、东戴河都要受到它的影响。 哦， 就是稍后一点的影响，其实和天津的影响时间就差半天的时间，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因为它的路径正好天津之后就往东北方向走了，所以影响在后边的影响要这个主要影响到这一带，包括辽宁的西南部，还有内蒙的这个偏南的这一点，这个挨着辽宁这一块也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这是暴雨的情况。 嗯， 那南方的高温呢还会持续啊，主要是沿江这一带，包括江淮、黄淮，还有这个重庆，什么这个湖南呐、啊，到江苏啊、江西啊这一带，仍然会持续到月底，都会持续的这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是个天气情况。 好的好的，谢谢李工非常详细的介绍。所以呢，提醒所有的朋友，如果您现在前往海边，包括像北戴河、秦皇岛，您可能也要注意台风带来的一些影响，或者您开车奔内蒙古走的话，也可能会受到暴雨的影响。包括在北京的朋友们，明天早高峰可能会有暴雨这个来临，所以也请您注意这个路上的行驶安全。好，谢谢李工的详细介绍，那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2018年的7月23号呢，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息，受台风减弱后的低压系统的影响，预计23号夜间到24号的白天，也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7级左右的阵风，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西部地区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的北向南方向，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五棵松巷的北向南方向，西五环的晋源桥到八角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线。另外再来看一下联络线方面，通惠河北路34环之间京通快速一线，还有蔡户营南路、莲花池东路、学院路，以上的路段都是出城方向车比较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继续沿着一号线找好吃的。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哎，这个好多朋友也在给我们发来实时的天气情况。苍蝇说，什刹海已经开始掉点了啊。嗯，这个有可能局部地区会已经有雨下来了，所以要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啊。这个另外也有发美食的啊，这你要这么发的话，那儿还能有？河鸭肉饼还能吃烤乳猪呢？ 没有没有，他说的是俩地儿，因为人北冰洋说的 SKP 里头确实好吃的比较多。 啊哦哦哦哦哦哦、 他说比较比如说啊，珍宝餐厅， 新加坡黑胡椒蟹，说他们家的烤乳猪也不错，皮薄肉嫩，皮而且脆， 对， 而且有一种奶香味儿。 对， 嗯， 这个珍宝那个，它因为本身就是新加坡过来的嘛， 嗯， 它那蟹确实还不错， 嗯， 用的那个大的面包蟹， 就是，青鲟什么之类的， 对对 的， 嗯，它用的，他们那儿也叫什么？就跟我说过一个名词，我给忘了，反正我管它叫面包蟹，哎， 青鲟。 哦，青鲟， 因为我跟杨毅去斯里兰卡的时候，他专门给我 教导 过 哈，他， 啊， 也就这青鲟的爪子特好吃， 嗯， 哦，它里边没什么吃头，关键是 啃蟹腿， 对，就是 啃蟹腿跟啃鸡腿似的那感觉， 哎呦， 嗯， 太嫩了，特别好，而且它的那个黑胡椒用的还是， 嗯， 新加坡当地的一些手法来做的， 嗯， 你在其他的地方吃这个黑胡椒蟹还真不吃不出那味儿来， 对， 嗯， 它那个香料就是东南亚的香料是比较独特的， 对， 就是还是用你当年为什么大航海好多是为了寻找香料嘛， 啊，对对对， 啊，东南亚的这个香料确实是它热带地区就出这种东西， 对， 嗯， 除了珍宝，另外北京还有不错的就是叫新加坡海鲜， 嗯， 哎，好像国贸新的三期里也有， 三期有， 对， 最早的一家在 乔福啊， 那是第一家嘛， 啊，对， 我在里边那个也吃这个珍宝蟹， 嗯， 跟就是跟珍宝的差不多， 嗯， 整个味道差不多， 差不太多， 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小菜是你很难吃到的 啊， 在新加坡应该算都算是 家乡菜， 家乡菜，而且是罕见的家乡菜，就像咱们吃在北京吃卤肉。不是说所有馆子都有， 嗯，对对对对， 他那边也有类似于这样， 啊， 您可以到那儿尝， 啊，那这个很少见， 哎，很少见， 对对， 而且味道还不错，也很适合我们吃， 嗯， 对， 嗯， 当然了，在金地，比如说还有大家熟悉的酱太无二啊， 酱太无二， 哎， 表妹亮点， 对，亮点， 自从那个表妹亮点，表妹搬到那个，就是从那个哪儿， 世贸天街， 世贸天街搬走了之后，我就吃的少了，因为相对远了，就只能大望路这儿。 我真的真的少了一个，原来我住这一片的时候，天天去也不能天天吧，一星期 隔三差五 两三次。 嗯， 而且呢，就是遛狗，遛狗遛到， 啊，你能遛那么远 啊？那你现在？ 现在溜得近 了，还有那么多人夸你。 就溜到那儿之后呢，那边能在外边摆座的不多。 对对对， 能摆座的呢， 嗯， 能吃的也不多。 嗯， 表妹算是一家又好吃， 嗯， 又能在外边吃的， 嗯， 所以每次去都去他们家， 嗯， 每次都得点他们家那个桶的，就是小桶的那种蛋挞， 嗯嗯， 也只有他们那儿有， 嗯， 做的也特好吃。 嗯嗯， 后来没有了之后再也没有夜宵生活了， 嗯 啊，哦，眼看着一天一天的胖起来呀， 啊，你就指着这夜宵能把这个晚上这点肉给顶下去是吗？ 哎， 不是，主要遛狗太累了， 是是是， 而且你说是以遛狗为名， 啊， 实际上是带着狗出去寻摸好吃的， 啊，对对 对，狗可累了，走的确实远。 哎，你们家狗是不是一直都保持这个比较苗条的身形， 哎？狗瘦了， 是是，您那腰身特好，我告诉您啊。来来，咱继续找呗。 嗯， 现在咱还在大望路这边，咱要不过了那个桥？ 行行行， 来那个桥的西边 啊， 因为我觉得有一家店是我和哥要一块推荐的。 哎，啊， 你没去过？我们俩去了，我们俩对那个面还是哎一直这个， 哎，那个面它是在华贸里头还是在金地里头？ 金地里头， 是在金地里头是吗？ 金地里头， 就是它那个， 啊，这是金地，啊， 哎，对对对，上， 啊， 那个上楼应该是在三楼还是二楼？ 那个 就是 表妹跟那个酱太包括菊气都在金地里头吗？ 啊，菊气我从来没吃过 啊， 对， 菊气就是 因为从来排不上位子 啊，是是是，他那个金地是。2015年还是2016年开的， 嗯， 开了一周就排不上位了， 哦， 就特别火， 花钱买那么多人排队呢， 那这谁知道人大企业是吧？ 应该我记得应该是三楼， 哦， 三楼吃面那个，正好是在一下电梯就到，他那个是在三楼的把西口， 嗯， 哎，名字起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 啊， 因为一般是记不住的， 啊， 但是他就吃面。 啊， 那个面还挺有意思，就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面， 嗯，我也是， 而且特别喜欢吃日式拉面 啊。 但是他们家那个日式拉面跟别的什么骨汤拉面啊， 还不一样， 什么都不一样 啊， 它是拌面 啊， 哎，有点意思， 啊， 而且人家所有的这些拌面的技术， 啊， 包括做面条的技术， 啊， 都是直接从日本买的版权。 哦哦，那有点意思。 所以把 叫什么名字？ 全搬过来了。嗯、我不说了吗？三楼一下电梯扶梯啊、嗯，一下电梯把西口。 到底叫什么？ 一下电梯你就能看见，我记得就是仨字儿。一会儿可以给你查一下， 哦、 因为那个名字 我其实更爱吃拌面，对汤面更一般 一点。他那个拌面真的很好吃，啊、因为第一，我上次我们俩去吃的时候问过老板、啊，哎，我说你这面条味道不错呀， 啊、 他说这个面条他专门买的日本的一个人家祖传的人家的这手艺、啊，然后买过来之后呢，专门人说了，我光把你这手艺交给你那没用啊。那说还人说我这儿有这套设备，所以还得把设备弄过来，所有这些全算他花了几十万， 嚯、 哦！就专门弄这个设备 啊， 弄这个面条真的很好吃。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呢，人家拌面的那些料，因为也分不同的， 嗯， 反正就怎么拌都觉得，哎呦，吃的一点都不腻，再配上一些日式的小菜，特别好。虽然是简餐啊。但是我觉得也不错。 对， 哥，你看我们俩现在都没理你，都在查这个店。 你问，哎、嗯，你问小胖吃了几碗？ 他那照那桶来算四碗。 哎，没，夸张夸张，三碗 。你看，差不多 吃三碗面、 啊，还吃了点串儿 啊、 嗯，串儿也很不错 啊。 名字我可以告诉你， 哎，叫什么？ 叫什么？ 井村和运。 你看、 啊、四个字吧， 是不是不好记？ 我说好不好啊？ 哥连字数都没记清。 但是我都说了，扶梯下了， 啊、 嗯，把西口， 对对对， 这家。 另外里边那个伊豆野菜村， 嗯、 啊、 也 在那儿， 也在那儿，也非常不错。啊、如果那边排队的人太多的话，是吧？您又没领着钱，您就可以来这边尝尝。 是的， 爱吃面的，我觉得这家可以真的推荐。 井村和运是吧？ 对，井村和运、 哎、真的可以尝尝。 哦、我这 他是 你回去尝的 井村就行了，记着井村。 啊、哦，行， 嗯，他们是按照那种拉面的方式做的拌面， 是、 嗯， 所以这个你在北京地界上还挺难找 的。是 的， 哎，他那个拌面的什么卤啊？ 什么卤 啊？ 就 是拿这浇头是什么？ 茄丁。 别瞎说，就是人家的那个卤啊、嗯，是自己调和的， 咱也不知道是吃着是， 就是你比如说， 嗯嗯 就是。里头拌的那些东西，同时， 嗯， 人家是自己调和的一种油， 啊， 然后把那油浇那个面里头去， 有点那个沙拉汁的那个， 有点那个意思。 啊、 但是人那人自己没说版权是人家买的嘛， 对 对对。 但是那个越拌就觉得哇、哦、粘稠 啊，这个、好、 哎，就吃到嘴里， 对， 就是我觉得类似于咱们吃炸酱面，但是人家那边肯定就不是炸酱的了， 嗯、 对吧？人是另外一种浇头。 啊啊，这个 真的很好， 哎，这个一定得尝尝，我特别想吃这个。 然后先是我吃那个素的 啊、 嗯，小胖就说我尝尝肉的 啊、 嗯，人上的切大肘子肉，咔咔切几片，嗯、小胖吃，哎也不错。 哎呀， 小胖哥，那我再尝尝你这素的。啊、我说行 啊， 好里外里，就因为人家有不同型的嘛。 对、 哎，他吃三碗。 这个其实就是人多了都是自己人去吃合适。 是的， 每个人都尝每样都尝一口才好。 是的、 嗯， 工作简餐，我觉得20-30块钱打住、嗯、没问题。 面就是拉面是吧？ 反、就是拉面、 啊， 而且人家说了，就是这套东西包括设备人都买来嘛。嗯、 啊， 设备因为人就是前店后厂 啊， 那边就那么着压着。然后这边就直接出锅、 啊、 就卖，而且人家未来打算是以后那么一盒， 嗯， 那一盒大概怎么也得有3两吧， 嗯， 那面条，人、嗯、以后会放到超市里卖。 哎，这好， 哎，真的， 啊、 嗯， 其实就从这个饮食做到食品，这个就更好， 嗯， 大家买着也方便，不、嗯、要么非得跑趟大望路才能吃上。 尝尝吧，反正他那个带走的面我没尝、 嗯、 啊， 嗯， 不知道是不是在跟店里吃是不是一个水准， 一样， 哦，那 东西也不贵是吧？ 是， 我跟你说一下、嗯、叉烧面，记着 啊，我看见了， 叉烧面， 他说这是带肉的，他说、那个 嗯、我也是， 就一定得吃肉的， 对， 那 哥你为什么吃上素了呢？ 对，那素 天热也不 吃什么吃的， 单要了串了，什么鸡串什么这那的，您说吃这个同时他还。 那是可以的， 你们俩能吃到一块儿去？ 你看看啊，阿顺说了，维哥，你上周说的那个介绍北京九城的那个书名叫什么？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好，一会儿单发你，看来名也不好记啊。 没有，那真想不起来了。我、嗯、包括我那天下节目，好多朋友还给我发私信呢。 啊、 嗯，维子，你那书，我说我回去找找去、啊。 什么书？ 就是介绍那个内九城的。 内九城 就是内九城，不是九个城门嘛？ 啊， 它大概的历史啊、渊源 啊， 而且人家还引申说了一下其他的，包括就是从，那个时候，比如明清 然后一直到现代 啊， 然后的演变史。 啊、 我现在正看，哎，有点意思 啊。不是那《北洋夜行记》是吧？ 啊，不不 啊， 北洋夜行记 那 我看完了 啊。 这两天我就看那挪威的一人写的《警察》 啊， 那个看得我后脖梗子发凉。 那也可以去大望路那儿看一看朱庄什么的， 好吧？ 人家顺也说了，说杨老师的《一玩一世界》已经看完了。 哦，谢谢谢谢谢、 嗯、 啊，真有一个《一玩一世界》这说了。 来吧，咱接着捋吧。哎，要不这样，咱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捋，接着往西走，好吗？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吧，顺着金地广场继续往西走。 我再说，我这大望路其实真是有不少 还有啊， 不少是回忆。 你想，刚才我还跟他说呢，咱们就说了大望路这路北的了，路南的就不说了。你比如说那么标志性的那个望顺阁， 嗯， 哦哦哦， 对吧？ 哦，而且其实 在三国都说了， 再往南有很多 啊，是， 就是其实很多，其实咱们到底是搁到以后14号介绍呢，还是搁到今天？ 可以简单的说一点吧， 啊，包括那会儿我十几年前在那会儿那个就自助餐特别兴旺的年代， 好伦哥， 那会儿就是你说那个木桶三国那个。大望路 SOHO 那儿 哦， 那一层还是二层有一个自助，好家伙，吃那什么烤翅什么的 啊、 我们仨人04年的时候，那最能吃的时候， 那年轻力壮的、 是年轻力壮能吃，从那儿吃完了之后，是扶着墙出来之后就走不动，就生生的从那儿走到建国门嘛，走到你们台门口这儿，然后后来坐的好像是18路回往国展那边走的。 哎对，小小子真是不要命，那个时候 是那时候好吃啊，香啊， 是， 就是大望路那会儿，那个时代就这一块是特别时尚的一个地儿嘛， 对 吧？ 对，哎，差不多。你想，就跟那天上节目，孙涛 啊， 孙涛说那个当初刚开始知道有那个开封菜的时候 啊， 我喜欢 的不得了，对。 他吃了5个汉堡， 他吃了他爸1月的工资， 你想吧。 然后他看着他爸那意思，好像脸色不大好看。然后他还想吃。 那个时候吃西餐是一种挺奢侈的东西， 别吃快餐，西式快餐。 我们管那就叫西餐， 是当时也管那叫西餐。 啊、 还有人在那儿结婚的吗、 啊？ 吃西餐结婚？ 对呀、 啊，啊，喜事新办算是。 我第一次吃就是吃好伦哥， 嗯， 当时是在立生体育大厦底下有一个， 啊、 我就在那儿吃。我去的时候人家快下班了， 嗯， 所以人家问我你吃什么呀小伙子、可以你点，我说要一个那个全肉披萨， 嗯， 全肉披萨。 再给我来一份沙拉 啊， 要10个鸡翅，我哪知道10个是10对呢， 啊，十对啊， 我的天呀，十对，哇，一上来我跟我老婆都疯了，说我的天呀，这么多鸡翅啊，我们就在那儿吃，最后真的实在吃不下了，可能还剩了个大概得七八个，就是7-8个啊、不是说4对吧、差不多剩那么多、实在吃不了，但又不好意思，你那剩了多不合适，还是我们单点的、后来人家那服务那大姐都看不下去了，孩子你要实在吃不了我们就给你打包啊，别坚持，人家也准备要开下一波了、我说实在不好意思大姐，我不知道这个10个是10对，要不您就帮我打包了吧， 我说没问题没问题、把那个披萨也帮我打包了，把那个也打包、从此我对好伦哥感情特别深、每次我那时候上学但凡有点钱我就请大家吃好伦哥去、 是不贵 啊，不贵，39我记得我吃的时候 39-38吧，反正就是这价位， 对 对、就是这价位、 现在涨了，现在109嘛， 啊是吗， 当然人家东西也多了，过去哪有寿司啊、人家现在还有那个刺身、 哇 啊，就跟金钱豹有点像了，虽然小 没多大，但是那些东西也都有了。 哎呀，人家芳芳专门就着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景村和运，人家就赶紧去查了一下。确实是因为他在北京最开始一共就是三家店，一个呢就是在丰台的那个。应该叫万达广场， 万达广场， 哎，就在丰台那个 总部基地那边， 哎，总部基地里头有。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大望路这个，还有一家店呢是通州的万达，但是后来呢，通州万达的那个就歇了。您要是可以的话，可以到大望路这家店来尝尝，没有问题。 离我最近的就是大望路了，赶紧在北边开点吧。 来吧，还在南边找吗？ 就差不多吧，就是因为它离什么九龙山呀、这些站也都比较近。 咱们奔西走吧， 可以， 好吧， 继续往西。 要不因为咱们这个地铁线，咱们就基本就是附近，别扩展了，扩展了、 对对对， 北京电视台门口那几家饭馆，你说了吗？ 还没有呢。你说哪家呢？ 北京电视台 是东边吗？东边他那大厦还是 没有没有，就 他斜对面就金地了吗？ 对呀，所以北京电视台门口那几家饭馆我吃了，但是那几家单说啊，他后身的那个。就是挨着通惠河的那个，有一家还不错 哦。 那吃相当于川菜的 哦， 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应该就在朗园的那个，因为它就在通惠河的边上，那个还不错。 朗园里边还有一家牛排，我上一次推荐过一个， 对， 特别好。 对对对，毛毛也跟我说过， 对， 毛毛原来不住那儿吗？ 哦，对对对，还真是，那边环境又好， 是 东西性价比也比较高，做的也非常不错， 是， 而且那边安静。没那么多人， 对， 那个稍微高大上一点，不知道有一个你们吃过没有？就是在北京电视台出门往西走，有一叫八斗鸡， 我路过过没吃过。 原来我特别爱吃那八斗鸡， 哦，是吗？ 后来 特别爱吃，后来可能这个嘴刁了吧。当然人家做的依然还是不错啊，后来可能是觉得有点油。有点这个，它有点腻， 已经开始口味已经有点开始脱离大众化了。 慢慢我可能也要吃素了但是那个下饭啊或者干嘛， 我知道就是味儿厚的那种香的那种东西。 它的那个鸡是先卤，卤完了之后呢，巴嗒巴嗒做剁碎了之后再烤一下，所以它那个皮还有一点脆的。 对对对对， 上来之后呢，就一个鸡，就是五体投地的那么趴在一个特大的一个大盘子，这么大一大盘子，就跟吃大盘鸡。是的，底下垫的有洋葱啊什么的，它稍微的又给煎了一下，整个那个鸡肉吃起来有点特别像是我们，吃烧鸡，烧鸡再 扒鸡什么的， 再把它烤一下，而且它用的不是肉鸡，它用的是走地的柴鸡，所以它那个肉会相对来讲比较有劲头， 有劲头啊， 哎，那个还是不错的，再往西的话，那就快到建国门了。 不是，快到国贸， 快到国贸了。国贸能说的 就 多了， 专利局那边。 这样，咱先进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还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狗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耍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整点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是有分散性的阵雨，从半夜前后开始雨势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雨防风和出行安全。明天早晨降雨持续，请大家提前出门，并且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东部有大雨到暴雨，东转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部有暴雨，北转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泡沫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的方面。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望京桥西，以及京城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的进出京双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京港高速大井西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的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叉叉叉叉特逗，先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说北四环中关村这边下雨了，可大了。3分钟之后说，哎，好了，又停了。 对，就是太阳雨嘛。 啊，那挺好，一会儿回家不担心。 哎，那不一定，万一暴雨就在你回家的路上呢。 啊，这也很有可能。我当年 他在等着你。 我当年我记得有一次放学，上中学 啊， 放学着急忙慌赶紧回家看那个NBA 这半决赛 啊， 然后呢着急忙慌就赶上一路大雨，我要回家要看。 哎呦， 到进家门雨也停了，比赛也完了，就那5分钟。 哎呦，什么叫真是， 是吧，什么叫球迷啊，什么叫倒霉啊， 应该说什么叫真球迷啊， 什么叫真的倒霉的球迷啊。 不不是，你们说什么叫人品呢？ 啊好吧， 是不是， 好吧。 哎呀，我怎么就没赶上呢。啊， 你看， 你可以不去上学吗？真是、 是啊。 老虎说，有一年跟媳妇儿去日本的九州玩，也没做什么攻略，在火车站的时候也不知道吃什么，顺带嘴呢就唠叨了一句，吃点什么呢，正好身边路过了一个中国朋友， 嗯， 然后顺嘴跟我说，哎，那边2楼有一叫姓舍的，结果你就听他的呗。 嗯， 跟我媳妇儿去排队去了，排了20分钟队。哦，我一人干2碗面条、哎呀，好吃。现在人家开北京来了， 对，博多一姓舍、 还是不错 啊。博多一姓舍好多地儿都有，现在 也是吃面的吗？ 吃面的，吃拉面的。 是汤面还是 汤面？ 汤面 啊，汤面啊，好，大望路也有吧？我记得是， 是吧， 有。 包括什么侨福啊，包括西单呀、什么国贸这边都有。 对， 人均不贵，人均比 4-50， 4-50差不多。 哦、 而且有各种小食。 嗯、 他那个 炸鸡块也不错。 他那个座位吧，就他是给你弄成一排一排一排的，那就是 跟板凳似的。 他连那桌子都是，就是条桌似的。 嗯， 然后他有一上的就跟那个。工作就是咱们现在写字楼里那小格子似的那种，但是比相对比较窄，上头有一个挡的挡头，然后搁点醋啊什么菜单啊等等的东西、然后地方很小，但是它隔出一排一排的啊，就那样， 就吃工作简餐呗。 对，吃工作简餐、挺好的， 就是凸显了日本小而灵的特点。 对， 是的是的， 对吧， 包括什么温泉蛋什么都有、 你要但凡胖一点坐着就不舒服， 还凑合，反正我觉得我坐着还行。嗯、 他说他不舒服坐着、 这一次我去那个邻国玩的时候，吃了一家面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什么呢，就是乌冬面 啊、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面的样式。 嗯， 当你选择完了之后，就跟咱们去食堂似的，拿自己拿一盘子，它这边就会显示你点的是什么东西。 嗯， 面倒其次啊，面做的还不错啊，水准还行，但是呢他在那个前台这一点，将你准备做面的之前，他会有现炸的一些，比如有炸的虾，炸的茄子，炸的豆角，炸的猪排， 天妇罗的炸法，不是， 对，天妇罗的那种炸法，当然没有可能那么高级的天妇罗炸的那么好、但是因为它是现炸的、你点完之后它就现给你炸、你在那儿可能也就等个2-3分钟、基本上就成了、所以呢它那个新鲜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啊， 而且因为食材也还不错，你这边弄完了之后 拿完你炸的这个天妇罗的这种东西，再带上你的面，这边呢有好多免费的小菜都在这边，你随便选，整个一套下来你就可以端着你的面就吃了， 这就有很有食堂的感觉。 好像是目前我在那个哪儿，离咱们非常近的那个商场叫什么来着， 赛特 no 往东 往北边走的那个商场，好，不重要了，在它的地下一层，一会儿我想起来告诉大家，地下一层有一个什么面来着，现在挺火的，叫什么和抻面，和面，我第一次看成和抻了，我说哟，和抻都开店了、哦、不是，叫和面， 那是我们专业的 他现在也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啊， 原来尝了一次也还不错，就是 现炸的，这种现炸的特别好， 对、 哦、吃的就是现吃现炸， 刚出来的、嗯、刚出锅的多好吃、啊、 对， 不错不错。行了，咱们现在从大望路，哎，大望路没有补充的了、 就国贸吧， 好，咱们继续，哎，大望路还有一家 SKB 对面的那个叫什么大厦来着，它地下一层有一家吃港式火锅的，叫小凤凰还是叫什么呀，哎，也不错， 那是老一辈餐厅了，我没听说过 没有，就在 SKP 对面的那个商住两用的那个楼的地下一层， 蓝宝吗， 好像是、那叫什么呀，因为它临街那个商场，就地下一层，那天我还在跟表哥他们一块聊那个、 哦、 很有名，因为很多香港来的一些朋友都去那儿去吃、 应该是老一辈的、 哎、港式火锅、 啊、对， 有点打奔炉的意思、 啊、 然后特别是他们家做的那些港式的那些点心呐、面食 啊 特别好、 嗯、 真的，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像郑秀文呐、然后一些导演 啊，他们还是认这个， 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味道很 家乡。哦，我想起来了，对，名字我还是没想起来，地儿我想起来了 啊，对吧？就在地下一层， 对，不是在蓝宝。 明明 啊， 为什么维哥一说点什么你想不起来，马上就先想到老一辈的，然后还不知道呢？ 他诚心，他是 感谢好多朋友说了，说优糖的和府捞面。 优糖啊， 就现在还是这样，和府捞面现在好多地儿都有了、来吧，咱们接着继续 国贸呗啊， 国贸可说的就太多了， 对呀、 对吧，来说几个你们必去的，就到那儿了之后，因为我国贸那边整个新的 新的三期的我可能吃了有一半了， 这么多了， 吃了有一半了，真的，因为离得近，你、 啊、 比如约个什么饭的话，就约到那边停车也方便。 对， 你遛狗遛得太远了， 不，狗不让进，狗进不了，这是唯一一个缺憾 啊。但是我觉得我能提炼出来那么一两家还可以的，还凑合的。其他的不知道几位怎么想啊？ 我先说一家， 你先说一个， 我先说一家，是我虽然我还没去呢。但是非常有名，而且我一直惦记去，这就是太贵了。 关野街， 不，比那贵，北京亮， 比这还贵。福楼， 北京亮， 也在三期里吗？ 不是在，就是国贸那边吧？ 哦，就它对面那个。 对，北京亮，北京亮是亮哥跟我说的。洪亮洪亮老师跟我说，这那回有一回我们聊那个牛排，他说北京亮他上的有团购。然后那个牛排是做的非常好的，后来呢他跟我聊完了，我就打算去，等我真正计划去的时候团购没了。这个没有团购去着好像就不大方便，主要是腰里不大方便，是吧，那怎么办呢，我就现在等团购呢，再有牛排那得去尝尝。 对， 因为他亮哥说的那意思好像就是反正是屈指可数这么几家，他们家是很不错的这牛排。有团购，等团购的时候，咱们这确实可以尝尝。 可以， 他那个价位在那儿，那个性价比也在那儿呢。 对， 就是不符合这个钱包的要求， 是 对吧？但是有稍微符合的一点呢，我觉得作为有这么大胃病的我，就得去尝尝。 对，真是、 是吧？ 那个我去的也不多，也就去过那么几次。 呵。 而且有一次是跟他们的那个大厨，因为他们大厨不就新加坡人嘛，他呢。说他烹制菜肴的时候，我说怎么感觉同样，比如说他们也做那个黑胡椒蟹，我说怎么感觉味道不太一样呢， 他说我用的油跟别人家不太一样。 嗯， 我说是什么？他说是我小时候的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记忆。 嗯， 就像是比如说杨大爷，他说他们家吃那个汆面， 嗯， 是他小时候的那个记忆。 嗯， 他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吃椰子油的记忆。 啊， 他炒那些的蟹也好，包括他们那个的鸡也非常不错。 嗯， 他炒的这些都是用的椰子油。我说怎么一进你们那儿就会闻见一股特别的那种香味儿，但是又是我们很少能够闻到。他说就是这个椰子油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是一般的油代替不了的。 嗯， 它的那种挥发自带那种水果的香气的同时，它又有那种挥发的感觉，所以让你觉得哎好香。 椰子油应该挺贵的。 不知道贵不贵啊，反正他们那儿用的就是有一些菜肴里边会用到这个。 啊， 所以你会觉得它味道做的还不错，除了牛排， 嗯， 除了那个黑胡椒蟹之外， 嗯， 另外他们家的鹅肝也还不错。 嗯， 还有最关键是他们家的那个侍酒师非常厉害。 嗯， 就是属于也是重金挖过来的。 嗯， 你要是想请女朋友也好，或者说想请一些比较高端的商务宴请也好，可以到那边让他。 请女朋友那儿实在有点太贵了。 有请得起的男朋友，真的 啊，好吧， 你可以让那个侍酒师，我记得是一姑娘， 啊， 长得还挺漂亮的 啊， 可以让她给你推荐几款酒，她在不同的菜品给你推荐不同的酒， 啊， 其实整个下来没有多贵， 啊， 整个酒单差不多，比如说上一次我们也就200多，酒啊，每道菜， 啊，那不贵啊， 四五杯 啊，那不贵， 也不错 啊， 开胃的时候有， 啊，对， 然后你吃这个的时候配这个酒， 嗯， 你吃这个时候整个下来， 普通的一杯酒在这种就普通什么西餐馆。嗯，都得起码40-50起， 对 对吧？你要是全下来的话，200多那还可以， 差不多， 这么不算，它一点不算贵， 也没算狐妖价，是这样， 对 啊，所以可以去尝一尝， 嗯， 尤其是一些特别日子的时候，在那边， 嗯， 天儿还好， 嗯 啊， 是， 小肖，咱就不念名字了， 啊， 因为人家说呢，不要念人家名字， 嗯 啊，咱们就自当叫小肖。 啊， 他说周末呢跟朋友一起呢想找一个味道比较地道的餐厅，位置最好在南城，主要是咱们这儿南城，咱们就算比如说前三门大街呀， 嗯， 或者什么， 嗯， 这都算南城， 这么好算 是 啊，对呀，啊，对呀，啊，他说最好在南城，主要是我们不想再吃那些所谓的网红店了 啊， 接地气一点的有什么推荐吗， 啊， 括弧有孕妇一起， 有孕妇一起， 当然了，就是店里一定不能有吸烟的啊。 啊，是，咱现在基本都保持的不错，这一方面， 接地气的不好说，比那个 是 高一点，高一点。 啊， 嗯， 你们先介绍几个你们所谓的南城的， 嗯， 我一会儿给他推荐一新发地的。 嚯，你这 这么难啊？ 哎，那但是那儿好吃 啊， 而且符合他的标准，绝对不是网红店 啊。行， 吃了绝对让您觉得哟不错，这儿还能有这种馆子 啊。行， 好吧。 那个，我先说一个， 嗯， 我建议你去前门23号院。 哦，这个是，这我还没去过。 啊，你没去过吗？ 我好，哎，我是不是去过呀？我也闹不太。 前门23号院，因为里头类似于哈， 啊， 一些 哥那个好像接地气吗？那个， 环境还挺好的。 是， 这环境也符合他的一些要求嘛。 啊， 哦，而且不贵。 啊， 对吧？那儿比如说云南菜呀， 啊， 或者什么， 啊， 都挺好的。 嗯， 如果可以的话，坐他那个楼上的露台， 嗯， 露台吃， 嗯， 而且你边上全都是，啊，比如说 古建， 哎， 而且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晚霞初上的时候， 嗯，对， 一吃， 嗯， 看着建楼， 而且现在前门 M 关了之后，就只有这儿了。 嗯，对呀， 啊， 前门23号，我觉得这还不错，啊，还不错。 那我推荐你。接地气一点的 好， 那个你比如说那个喀什餐厅白云桥， 我都不知道， 不是喀什驻京办吗？ 喀 什驻京办就白云桥， 嗯， 北边路边， 嗯， 对吧， 又二环边， 就是吃什么新疆菜， 嗯 啊，包括再往东一点咱们到那个牛街， 嗯， 吐鲁番 啊，吐鲁番餐厅， 对吧， 是的 这些地方都是清真菜， 嗯 啊，比较做的也都比较好，这俩好像都属于四钻级酒家， 是 吧？啊， 哎，那天你说的那个宣武门的那家吃湖南菜的那吃湘菜那叫什么名？ 啊，马凯， 然后马凯， 对，马凯，这 也 行， 行吧？ 这也行， 啊， 这马凯比这两个还稍微再便宜一点， 哦，还再便宜点， 对， 但是味道不错哟。 他说两个路子嘛， 是 吧？ 嗯，来大南边的， 哎呀。刚找着那个吃北京菜的， 嗯， 也是在丰台， 嗯， 在哪儿呢？叫 京新发酒店。 啊，是，这不是，这个还真是，这个确实接地气，做得好。这每年名厨百叟宴都在那儿举办。 对、 啊， 我第一次去是咱们敬爱的牛老师带我去的。 哦， 当时就点了几道菜，点完了之后呢， 啊、 那些他的徒弟们啊， 嗯、 估计都是徒孙们了、 嗯， 就往那儿站着，胆怯的看着牛老师。 是 牛老师说。哎，名字，你尝尝这个怎么样？哟、嗯，好吃，好吃什么呀？好吃，这个得那个怎么怎么样？嗯、就是手把手的教， 你演绎牛老师演绎的很好。 但是牛老师说里边有很多的菜是一般的馆子就不做了， 对， 为什么呢？ 就觉得 麻烦， 麻烦，而且就是他是比如说你这东西食材不怎么样， 嗯， 但是他考验的是刀工 啊、 嗯。你说这菜他卖多少钱吧， 对， 不合适，所以有些馆子可能这些菜不怎么做了， 嗯， 但是那边现在还有， 嗯， 而且我原来我就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人真多。 嗯、 有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个周六，我记得， 嗯、 我说天哪，下边的整个的糖 菜还很便宜， 特便宜， 装修很接地气， 对， 而且你想那名厨百叟宴。每年一次的名厨活动在那儿举办、 哦、都在那儿 吃饭，哥你想想、 哦、 那是多么挑剔的一个人群呢、啊、 是是是、 啊、 对，然后我就是跟牛老师去完之后有一次我又请我的同学们一块儿去那儿吃、 嗯、 他说没想到这儿还有这样的馆子， 对 对 好吃吧、 嗯、 整个下来我们四个人才花了不到300块钱， 嗯 哟， 点的还都是他们的相对比较不错的招牌菜， 对对 对 挺好的、 嗯、 具体在哪儿呢，我因为那边是拐来拐去拐进去的，我也不太熟。您直接导航 搜京新发， 就是北京的京。 那会儿我就是 新发地的新发 的， 对， 要不然真是说不太清楚，拐了好几道弯。 嗯嗯，大国民说了，刚才维哥说的那个港式打边炉，应该是温特莱中心的那家，对， 嗯、 叫喜凤楼。哎，对对对对，我就记着凤 凰 了， 凤 凰对，喜凤楼。 嗯， 然后另外呢，咸水鳄也说了，说白云桥下那个呢，名字应该叫帕米尔。 啊，对，帕米尔，帕米尔。 对， 喀什是盆胡同。对 对 对， 嗯、 对说错了，说错了。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也说了，北京亮现在有团购哦。 啊，有团购了 啊， 有牛排的团购没有？ 对，我们要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一位朋友啊，离我们住的离我们台特近， 嗯， 还说吃过我们台的食堂， 嗯， 也提了一些建议，得改进一下，不咋样。 我真还行吧， 我3年前去的时候不错。真的 啊，怎么现在不去了呢？ 后来 还嘴刁了呗。来来来，那咱们再说点接地气的、 啊、好的、 啊、因为像那个66楼的那个还相对有点猛啊，相对有点 猛了， 就算团购那件 我刚才看了一眼还是吃不起， 也是有点猛啊。 对对对， 来来来，咱们还是说马路对面，说国贸这边的 啊。行， 小胖说他吃了一半了，实际上国贸这边的相对还算接地气了。 对 对 对 对对， 就算说关野街贵一点， 嗯， 但是你可以不点那么多贵的东西啊， 对， 像炸响铃什么这些东西、 嗯、 包括要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锅底， 嗯， 喝喝汤啊，吃着里头的脆骨啊、 嗯、 然后再涮一点东西，我觉得还不错，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 对， 嗯， 饭量小的其实就够了，足够了。 那当然、 嗯， 而且那边你可以去吃那个自助的三五堂， 对，三五堂， 三五堂 是吧、 嗯？ 做的也不错。 对， 虽然现在烤羊好像撤出去了， 撤了，嗯， 哎， 但 是 也加了新的东西了， 人加了新的 了，麻辣小龙虾， 哎呀，嗯，还真是应景呢， 是啊，是啊，是啊。 那我说俩那个接地气的那个娘惹 啊，娘惹、 哦，娘惹做的是挺不错的， 嗯， 而且呢不贵，对吧？那个俩人吃下来。200有吗？ 是越南菜是吗？ 越南， 嗯 啊，反正就东南亚那个风格吧，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他也参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对， 什么印尼、马来呀、啊，什么可能都有。 香料都是那种东南亚独有的， 嗯， 而且呢，什么它食材也不贵，都是什么鸡呀、啊、什么肉啊，这类的，顶多有点什么，冷饮稍微甜品稍微特别一点，我觉得一人有人均到100吗？我都不一定， 看你怎么吃， 对，看你怎么吃， 对我上一次三个人吃了300多。人均反正也是100左右，我觉得。 但 是 一人吃几十就拿下来， 对 对吧？ 对， 嗯 嗯，那个不错。另外呢，还有那个尽善口福的翘脚牛肉，那个也好吃 啊。 对，那个真的是，这家店在很多地儿都有分店。 嗯。 而且我吃过两家，一家是在这儿，另一家是在别处。 嗯。 它的味道保持的还挺统一。 嗯。 啊，整个那个，您如果爱吃肉的话，爱吃那种爱辣一点的感觉的话，吃那个不错。 嗯， 包括像那边也有特火的，每次去都排队的莆田。 那莆田啊， 哎，莆田的话呢，如果没吃过，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 啊，估计吃过的朋友们可能就是会选择性的再看看别的或者怎么样。反正个人觉得是那个什么点儿哈。 嗯， 包括还有一个吃素菜的馆子， 新元素吧， 新元素 没有 啊， 莲花空间嘛， 啊，莲花空间啊， 就在娘惹斜对面。 哎 啊，我知道， 在那儿也有。啊，然后你如果想吃素的话，那个也不错。 嗯， 哎，整个反正那 国贸里头 能吃的 都不是 非常多， 贵好多。 哎， 啊，包括一层，我记得去年跟坤儿他们还在那儿，啊，十一的时候在那儿聚了一下，喝啤酒，吃点简餐， 那叫鲜啤吧， 就是鲜啤吧，他那个名字好像叫 ，Beer， Smith。 对， 是吧？ 他就在三五堂楼下 啊。对对，那个也不错，那个、简餐真实惠。 而且在世界杯的时候，人家还有那个快乐时光呢、 啊，是吧？ 对对对，但、 啊、 是现在过了， 是现在没有了。 周末的时候那里有演出，啊，一块喝啤酒，可热闹了。 啊、我没赶上热闹的时候去，都是比较人少的时候去，所以我就觉得上菜也快， 啊， 倍儿实惠，然后那个酒也不贵。 对对对， 嗯，好，漫步的壁虎。嗯，他说前不久啊，我接老婆下班，在路边买了一个豪华顶配的煎饼。 哦， 你都猜不出来人家怎么做的啊？ 啊， 没放面 啊， 就是纯蛋的， 直接磕了6个鸡蛋，还加了一根王中毛。 哦， 火腿中的，是吧？劳斯莱斯王中毛。 是是，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儿叫。叫这个胆固醇， 人家吃完了也后悔了 啊， 打嗝都记得。 是是是，哎，你知道原来坤儿有一次点错了一个叫鸡蛋虾饼 啊， 对对，将近20年前的事儿。 嗯， 然后呢，就是一堆20个鸡蛋，跟一堆虾米皮。 天哪，他不蛋白中毒啊？ 反正夜里做梦梦见一堆鸡蛋追他。 浩杰也说了，京新发不错啊，就在新发地北桥往西不到一个红绿灯，对面是个中石油的加油站，你看， 啊， 好多朋友都知道。 是是， 嗯，好，也有振宇在问说，通州小楼的那烧鲶鱼怎么样啊？推荐去吗？ 嗯，小楼哈，烧鲶鱼是吧？ 还好吧， 可以尝， 还行，啊，可以尝， 不错啊。接下来继续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说着说着都已经口干舌燥了，说了这么多好吃的，还都是我吃过的， 那你怎么还能口干舌燥呢？ 哎呀， 我是满口生津了，快流出来了， 我都咽下去了 啊！ 对，嗯，来吧，咱们继续在一号线。今天我们沿着一号线从东边，也不是从大东头啊， 嗯、 我们晃过了四惠啊、嗯，直接从大望路开始， 跨片到大望路了。 对对对，然后开始顺着东捋。刚刚我们已经捋到了国贸 、嗯， 国贸也推荐了一些啊。接下来咱继续往 没。国贸那么多呢，哪儿就说完了， 哪能说得完呢？ 说不完，不，你再补充一点，咱们就略过。 海天阁 说值得去的， 海天阁烤鸭， 哦， 是吧？这我现在吃烤鸭就 是家里的那个， 对对，算我首选、 嗯。 而且家里一层不是有一蛋糕房吗？ 嗯， 曾一度，他每天下午放一批那个咖喱饺，特别好吃， 嗯、 特别好吃，就是赶上了、嗯、就能赶上，赶不上就这一批。 啊，就没了， 就很快就没，就哄抢一样、 哦、 啊。然后现在好像没有了，但是其他东西还行、 哦、 啊。但是那咖喱饺真是记忆太深刻了，哄抢， 嗯， 哄抢式的就销售一空。 哦 啊， 那你要说国贸，那再推荐的话，你就国贸再往北走一点，新荣记、 嗯、啊，新荣记荣小馆那边都有 荣小馆 啊。新荣记嫌贵，咱吃荣小馆。 荣小馆也不便宜，反正 那反正比新荣记便宜不少， 那倒是便宜多了 啊。 嗯，可以去这边吃一吃、嗯、但是东西是真不错、 哦、是的是的是的， 包括你像那个什么那个福楼法餐， 嗯， 法餐里头我觉得福楼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 嗯， 对吧， 不便宜啊， 是，但是正经要吃法餐那个价格又不算贵的、 是 是吧，是，你像比北京量刷一下就下了一大块， 哎，但是福楼我觉得还是去霄云路那儿吃比较有情调， 哎，对，他那个环境更好， 对对， 他那个装修更好， 或者您就直接坐着地铁到天津 火 啊， 去那个意式风情街里边，福楼在里边也有店、 啊啊、 我在那边吃了，反正说中规中矩吧，但是他那个地儿特别牛， 那是，那都是过去真的， 对啊， 真的， 真的，哎呦、 啊、 一进去那个感觉倍儿爽， 对对对、 啊、就等于你是在一个风景区里边吃到了水准还不错的， 哎， 你熟悉的东西，那 对对， 还是很牛的， 就是你这路上挑费高一点 还行嘛，多少钱啊、那个、 不是我不是说路费贵 啊 啊！时间 就是费的时间， 住宿成本， 你可以当天去当天回啊， 就吃一福楼 啊，吃完就回了吗？嗯、 好， 小胖的意思是值得拥有， 是哈，是是是。 或者像刚刚那位朋友跟着先生要过什么特别的纪念日、 哎、哦，有国贸七九，哎 哎呦，省大发了，国贸七九一间房，我估计够了吧？ 嗯、 你可以买，不是买啊，你可以订一个海河边上的， 哎， 好一点的房子，能瞅着海河的， 嗯， 晚上带着他在这个海河这个 还是亲水豪宅是吧？ 游船上 啊， 想什么当当当，这个是吧？泰坦尼克一下 啊，你刚才那是泰坦尼克的调啊， 他那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是， 反正也挺浪漫的 啊， 对吧？ 板砖，嗯，他问了关于这个丰年灌肠的这个， 哦， 确实是，确实是，马上要在前门那儿开店 啊、哦，马上要在前门， 是的，是的， 哦、前门什么地儿？步行街啊，还是 就在一条龙的边上 啊？那步行街， 嗯 啊， 有的朋友已经受不了了，青鸟的天空说了，哎、 嗯， 我就想问一下啊，你们什么时候能收到苹果园呢？ 下下期。 这一期费劲 啊，对 对, 对， 没事， 国贸那儿我再推一个， 哦，再推一个 啊，再推一个，就是我特别爱去的， 比如说 就是安妮， 哦， 性价比比较高， 哦、 但是它那儿是露天的， 哦， 现在这月份你坐露天还行，你或者你再过两天立秋了， 哦， 是吧？ 哎、 这两天稍微差点，但是立秋了以后，你有很长一段时间你坐外头是很舒服的， 嗯， 对吧？你现在想找这种露天的环境还不错的少， 是， 嗯， 而且它那儿东西不贵， 嗯， 人均。一百多 够了， 多够了 。 而且呢，其实跟好多国外的这种一餐都差不多，当然不是说意大利啊， 嗯， 不是意大利本土，跟很多欧洲的这一些国家的 意大利 的快餐都很相似， 对， 做的水准是可以的，又不贵， 对， 好， 关键是不贵， 好， 嗯， 这样从国贸咱们再往西一点。已经慢慢接近小胖遛狗的范围圈了， 这已经国贸都是遛狗的地方， 没有。 永安里 啊，永安里，哎， 哦， 对， 这一片非常好， 嗯， 这一片能吃的不多，其实， 嗯， 就是能吃的东西挺多的啊， 嗯， 但是好吃的，因为我们就守在这边上， 嗯， 所以已经帮您逃去了很多您可以不必要去的馆子， 嗯， 对吧？ 啊， 我们 也是一个路子， 对，我们只推荐这么几家，其他的您就甭试了， 嗯， 我们都已经帮您试过了， 嗯， 好 啊，因为您想，我三年多没吃食堂，那吃什么呢？ 嗯， 可不就吃周围的这些吗？ 是是， 对不对？咱先从永安里开始说， 嗯， 永安里呢，那个 贵友。 哦，贵友没去过， 啊，贵友也是比较贵的商场。 贵友往西往北走那边有一小胡同， 嗯， 门口好像是卖一煎饼果子还是卖什么的，里边有一阿文汤包， 嗯，啊， 原来我推荐过 啊，对， 虽然我觉得它跟鼎泰丰还是有差距的， 啊， 但是性价比 比 较高，对，它便宜， 啊， 它一笼好像也就40多、50多、 嗯， 也是蟹粉的小包子， 嗯， 不错了，吃的 是能有蟹粉就很不错， 挺好了，挺好了，而且也是一个至少我觉得得20年的老店了吧， 嗯， 往上啊，至少 对那个是很长时间了， 对，很长时间了，嗯，那个是可以吃的，然后您就直接跳过来。啊，别再往西走了， 啊， 或者说别再往北走了， 啊， 咱往西走一走， 啊， 走到了这边，LG 大厦，就那双子塔， 啊啊，是， 哎，五楼， 啊， 有一个泰餐叫莲花还是叫什么呀？ 啊， 泰和呀， 荷花泰， 漂亮，荷花泰， 泰和，你说那是电影院， 这个也还不错， 嗯， 就是因为它那个相对环境还凑合， 嗯， 啊，您要请个客吃个饭什么的，放在这儿不错， 嗯，对， 啊， 那国贸里也有。 哦， 国贸三期里都有， 那还是就国贸吧。啊，这国贸装修还是比这边要好一些， 嗯， 但是这边清静， 嗯， 啊，对吧？ 对， 没那么多人， 嗯。 您接着再往西走， 嗯， 咱就顺着这个整个这个建国门的大街的南边捋了啊。 嗯， 再往西走呢，就 德泰楼了。 没有没有 没有， 那边还有一个那个那家小馆 啊。对对对， 哦。那个也可以算是一个推荐吧， 啊， 请个客吃个饭什么的也不错， 嗯， 再往前走呢，嗯，就没有什么了。 哎，这边好像是，就是德泰楼那条街建华南路上， 嗯， 新开了一山西馆子， 叫乔家大院是吗？ 一直有， 一直有是吗？ 一直有， 不是新开， 啊，很多年了， 啊， 很多年，那个也不错。 啊，那个不错， 那个 因为我记得是前日子谁跟我说了一嘴， 对对对， 啊， 那就属于进到建华南路稍微再偏南一点了， 嗯，对对对， 啊，包括那个就是大宅门，不是叫大宅门，叫这个山西的这个菜 啊， 我刚才说了叫 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门口还有一个日式烤肉的， 嗯， 也非常不错， 嗯， 也是许多年了， 嗯， 而且品质维持的特别好。这两家都可以吃， 嗯， 非常棒， 嗯， 再往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 去马路对面了， 马路对面了， 对对对， 真的真的， 马路对面我得说一个， 啊， 我尝试， 你说一个， 经常我这下了节目之后呢， 德式， 不是德式，就是那个 超市 月鲜。 啊，哦，月鲜 就是 粉儿 啊，对对，我不直接回家吃，不回家吃饭的时候我就吃那个月鲜那个河粉嘛， 嗯， 越南米粉，挺好吃，而且呢，它特别是它那个做那个半熟的牛肉，哎，我觉得哎真是挺鲜的， 嗯， 也很嫩，那个汤也挺好，也不贵，就是简餐， 哎，但是真的啊， 嗯， 像小胖这饭量， 嗯， 就算吃他们那个叫什么火车头还是 啊火车头 啊。小胖吃不饱， 啊， 那一份儿， 你可以点过他的那个春卷儿 啊，对，他有 也挺好吃的， 哎， 还有他的那个牛肉串儿，他鸡肉串儿不好吃， 嗯， 牛肉串儿非常好吃， 嗯， 你也可以点个。另外呢，你那一碗粉不是不够吗？ 嗯， 你可以加 别是你 啊，哦，我一碗粉不是不够吗？ 哎，对， 你可以我可以加一个牛肉丸儿 啊， 他，的牛肉丸儿也是自己做的， 嗯，对。 非常好吃， 手打的吧，我觉得 手打的 啊， 嗯。另外呢，他们家的牛肉也不错， 嗯， 你也可以加一份牛肉， 对对对， 基本就够了。 好， 另外还不够， 嗯， 他那免费续汤，灌个水饱得了。 嗯，行吧。 但是特别是到天冷的时候， 嗯， 吃那么一碗， 嗯， 酸酸辣辣的， 对， 嗯，真的挺好。 对对 对， 这时候夏天也还行， 是的，是的， 夏天还行。他那里头环境挺小清新的那种感觉， 就简单嘛， 对， 但是又让你觉得 干净， 哎，对对对对对， 很干净，很舒服。 嗯， 哎，顺着这边再往北走，还有一家也得去啊。 嗯， 圣托勒加油站呢？ 啊， 吃肘子的 啊， 是 多好、 主要是大肘子。 哎，那香肠也好吃，肘子也好吃，配着那酸黄瓜也棒。 这德餐，我觉得圣托勒应该算北京 老牌的了， 顶尖的这几个了。 对对对，非常棒，非常棒。 而且除了坐屋里，你还可以坐他的路， 坐院里头特别好 不错 啊。我觉得他那个感觉比德国的好吃。 就和 咱们中国人口 味、 哎、 是的 是 的是 的。 然后你再往那边拐，原来的南门涮肉现在叫日坛涮肉， 日坛涮肉、啊、 肉也不错， 是， 而且现在也有烤串、串也挺好的 啊， 也可以在外边吃，也可以在里边吃 啊。那我问你一个啊，每次都路过那儿有一个莫斯科饭庄 啊 不知道如何。 那个听说过没去过 啊？ 对，原来听说很多的，因为那边有好多在那边做生意的， 物嘛， 对，那边的俄罗斯人比较多嘛， 对、 他们都选择会在那儿吃。 嗯， 我个人对俄罗斯的那个什么红菜汤啊什么的，不是甚为感兴趣啊，所以没去过。 啊， 但因为那么多人， 原来 当地人都去， 这 是 日坛的西南角， 西南角。 原来它日坛北门那儿有一大奔向，所以就 对对对对对， 大奔向就更好。 对， 现在大奔向没了，就剩它了。 对。 嗯 另外再往咱就别再往北走了。 对对对， 咱们就以公园为点 了。对对对，就 到朝阳门了。 对，那边又有好多好吃的。 对啊， 又说不完了。 对啊， 咱们 六号先说什么呀，对吧？ 对啊，留着地铁多好、多方便。 就是。 那咱就得往西走。 再往西。 对，建国门。 那就 BLT 了。 啊， BLT 啊。 对吧？ BLT。 就说到它了。对，金湖、这两家也都是 BLT， 也算是相对较新的。 对， 金湖 原来不 是 时时乐吗？ 对，但是 BLT 的东西好啊， 啊是， 对吧？ 还便宜， 那大 不算贵啊，它特实惠，那感觉， 那一大份那真是我都吃不完， 是， 真吃不完。 哎，我跟你说，你也就是赵导不在，能有你什么事儿啊？ 其他的这一片我觉得说的差不多了。 嗯嗯。 哎，没有啊。 还有谁呀、啊、 长福宫也 还不错。对啊，长福宫。他那个长福宫那个花园式的那个自助餐。 哦、那个啤酒花园。 啤酒花园啊、 哦 哎。你看那个长福宫不就是那个跟日本那个新大谷酒店合资的吗？ 是吧， 啊，他 一人一半。 对。 哦、 所以他那里头那个新大谷是日东京特别特别。 老牌的。 老牌高端的酒店。 是的是的。 啊、所以他那个。那个他，你想新大谷酒店那个花园是一个专门旅游景点， 嗯， 而且好像是东京排名第一的花园， 嗯， 所以这长福宫这个各种东西配套的东西都非常好。 哦， 上次咱吃那个烤肉啊，没有你，没有你， 对 啊， 是我们俩跟孙涛，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我说这么不熟呢， 还不错，还不错， 这是不错，而且真是我觉得他就是。老牌酒店那种感觉比较实惠， 是， 嗯 嗯， 尤其这天儿，然后喝点啤酒， 嗯， 但是啤酒是那种大扎底下带小龙头的， 嗯、 哦， 还不错，而且不贵， 嗯、 哦，真的挺好的，正好忙一天了，下班天黑了，在那儿喝着酒 对对对 聊聊天、嗯，露天的，我觉得还挺好， 而且那东西真是，我就觉得做的好，性价比在那儿呢， 是、 嗯， 就是我能说出一个这么老牌的高档饭店里头东西实惠。这就相当就不错了， 是， 嗯， 但是你得会点， 哎，对， 有一些菜真的不能点， 比如说呢， 他们跟我说，说维哥你点一个，我说那来烤银杏，说有，哎，那太好了，我说喝酒我就喜欢吃毛豆啊， 嗯、 银杏啊，我拿上来真难吃啊， 就是他你做一些传统的东西， 哦、 因为他这些酒店都是当年那个，后厨的这个传统传承下来的，有些东西它不是吸纳的那么快， 对 啊、 对， 所以你一些传统的像烤肉之类的绝对没问题， 是的、 哦、 啊， 好 好，哎呀，黄马你别认真，小胖他说这么多年没吃食堂是因为他起不来，他但凡能起来他不就吃了吗？ 不了解我们，为什么我说三年没吃食堂呢？ 嗯， 三年前我还没做这节目呢， 好， 做了这节目，你天天吃食堂，我跟您说什么去啊？是不是？我天天说我们食堂那特好啊，你来我们这儿尝。对不喝，我是为了工作献出了我自己， 好， 是不是？吃着现在 工伤是吧？ 好多人都说你怎么这样了 啊？是 我多难受啊！哎、嗯，真是 好吧？就为这个工伤，咱们从建国门桥继续往西嘛。 哎，我觉得是不是能甩站了？ 不能甩站啊！ 前面有好吃的吗？ 有，刚才我们俩放广告的时候，我们俩还聊呢。建国门桥边上那个，应该是建国门桥的西北角。 西北角 啊，一花一叶。 哦， 就是在社科院的后身嘛、 哦 哎。一花一叶 后身， 当时我 接近赵家楼。 对对 对, 对, 对， 当时一说完这名儿，啊， 我马上 就杨元就说“一花一世界”，那还不错 啊。那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喝咖啡啊、 嗯、 吃简餐的地儿， 其实 际上吃山东菜。 山东菜 很好吃 哦， 是吧？ 原来那个谁，那个王义军先生那个女儿王爱丽女士在那儿管过， 嗯 啊，所以他那个 山东菜， 他的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培养王家军的那个意思，对 是是是是 啊， 但是真的不错， 而且有好多就是别地儿不爱做的东西，他那儿就继续做。所以为什么我说培养王家军呢？就是这些徒弟到那儿你得练手艺，他告诉你比较规范的一套。这个就是咱们说这鲁菜的这个基础菜， 嗯 啊，别地儿好多都不爱做了， 对， 那他那儿继续做，所以有点培、 嗯、 连培训带餐饮外卖的意思， 对， 嗯， 这样咱们今天就到中粮广场就先告一段落呗， 好吧， 好 吧， 好 吧， 好吧啊，咱就别甩站了， 嗯， 我估计天安门怎么得甩一站吧？ 天安门为什么能甩站？ 吃什么呢？去前门呐？ 不是，天安门有天安门东，有天安门西，这两地儿都有啊。 都有啊， 对啊， 说的是南北池子里头的， 对啊， 那是是是 是吧？ 是，但是还说不到那儿呢 啊， 咱们就说到中粮广场就止了。 行，说到那儿得让赵导来 啊， 那也说到他们家，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不对？ 对 对, 对， 咱等等他、 嗯、 啊，咱就说到中粮广场，一花一世界完了之后， 川那个川办 哦，川办 鱼信川菜， 隔壁， 嗯， 鱼信川菜， 嗯， 这不都是吗？ 嗯 啊，过去那儿，然后还有就是中粮广场，中粮广场那个游园惊梦， 嗯， 还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河、 嗯、还有那个、 哎、那河是意大利餐是吧？ 就是 Tiago 的、 哦、 那个升级版嘛，高端版啊、 嗯、 得就这些，你们还有吗？ 嗯，哎，你看咸水鳄说了、嗯、建国门，我说一老店呀，嗯，鱼信 长 安 店，长安大戏院里头， 哎 啊、 嗯、对， 也是因为我们之所以就是电台边上的这没说是人差不多到期了、 啊、 对 啊， 搬了， 是的、 啊、 是的， 搬大兴去了， 嗯， 真的吗？真的 真的 啊，具体搬大兴哪儿还不知道呢 啊， 嗯，等回来我们知道了告诉您啊。来，我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哎，咸水鳄可是比我能吃。 嗯， 他说你们推荐的店人均价位到我这儿都得乘 1.5 或者直接乘2 啊。 他说 大份儿的是吗？ 就是反正饭量绝对成倍涨。他说他去游园惊梦，不点什么虾、 啊、 不点什么蟹，能吃到人均将近400。 为什么呢？ 可能点那鱼了吧。尤其前一段去， 我觉得 你吃那刀鱼 多大的味， 那得多贵啊， 刀鱼400下不来啊。 是吧， 是吧，这你就说那个他那个红烧肉 啊，红烧肉便宜啊，那没 多贵。不是，就他这个饭量一份他能吃全吃喽， 那容易吃顶了 啊，是 对吧？ 啊， 有几个菜，你像什么那个， 狮子头， 什么黄鱼， 黄鱼， 就那个 白鱼，蒸白鱼，清蒸白鱼， 蒸白鱼是那个蒸白鱼，还有一个是那个酱焖的， 啊、 跟着 啊、 那个什么一块焖的 啊，年糕， 年糕焖的， 啊、 哎呦，那个多好吃 啊！是， 是不是？ 这东西都不贵， 这东西都不贵， 嗯，而淮安府我没觉得量小啊。 量不大，反正有的真的是啊， 有很少菜是量不大的，我觉得都是量不小的。 高油糊的那个咸鸭蛋，我都得两份起点的，那也确实。 我又想起一个词儿 啊， 叫胆固醇。 我是为你们点，因为大家都爱吃，吃一块不够，他那一份吧，你每个人吃两块又没有富裕，所以你不得点两份啊。 好吧， 是吧？ 嗯， 人均400。 你没告诉说跟我们一起去的时候点的 啊，也还合适。 就哎，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去的时候，你用得着你点菜吗？ 啊，谁点？那人家说了，年糕、黄鱼、鳝鱼、红烧肉、狮子头全都点了。 嚯、 那也算是招牌菜，都点了。 是 不是 啊？那确实是比较能吃了。 对、 嗯， 来吧，今天呢，咱们也只能先聊到这儿了、 嗯、 啊。继续奔西呢，可能今天聊不完。但是没关系，等到下周一的时候咱们继续顺着一号线往西走，找一找传统的美食也好，现在刚开的新馆子吃的不错的也好，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吧， 往西走，这一串很多这个 就是老馆子就该出来了， 老馆子 对吧， 扎堆的地方， 尤其一到了西边，尤其西单再往西边， 干嘛还西单 啊， 你到王府井 哦，还真是， 对不对、 有很多老馆子就该出来了、得嘞，下周一咱们继续再盘点吧。谢谢一花一世界的 一花一世界 啊，一玩一世界的作者啊，杨元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哎， 谢 谢大家 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再见喽。 忙碌的人把一切忘了，端起酒杯，流泪的男人还没醉。我没有吉他就唱不出歌，我只知道我不能体会任何人的快乐。如果吉姆知道的话，请为他做上一碗面包，每等到你的生日你就很想他。餐厅，却把人们堵在家中。米尔就望着那棵树不说话。夜空清澈，吉姆的眼不停止闪烁。别担心他，你看他总不会寂寞。快剪掉那忧愁的长发吧，离开这个荒冷的村庄吧，这里没有人会唱吉姆唱过的那些老歌。快烧掉那陈旧的忧伤，穿上那件未见过太阳的新衣裳。我想吉姆他和我一样，也这样希望。